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发布大型多人精品有声剧《开封志怪》，作者尾鱼，主播青灵，小编 C， 喜马拉雅四喜团子出品。 温谷尾鱼淡淡一笑， 每一个进入这里的人都会被沉冤的触手试的，我也不例外，否则我也不会在明道中频频见到你的幻影。现在说这些，你可能以为我是包藏祸心，但我的确是在好心提醒你，沉冤在你身上打下烙印必有缘由。今日你或者可以平安出明道，但你未必出得了沉冤。 端木翠只是冷笑，并不曾将他的话认真听进去。 哼，你怎么会在明道中见到我的幻影？印象中我跟你应该没什么交情吧。 或者是因为瀛州值得我记住的人实在不多。 端木翠微微皱眉，他纵使再迟钝，此际也察觉出温谷尾鱼对他似是别有情愫。在瀛州时，他虽然时有进出瀚海书阁，但与温谷尾鱼的碰面实在是不多，就连那寥寥的几次，温谷尾鱼也是畏首畏尾，局促不安，几乎不敢抬手看他，否则他也不至于连他的样貌都记不真切。那么他话里话外余音袅袅，处处留有未尽之意，又作何解？端木翠沉吟不语，眼角余光蓦地瞥到袖上曙光，心下一紧，因想着此番进明道时辰吃紧，千万不能被他三绕两绕耽误了正事。心念至此，索性将之前疑惑尽数抛开，四下环顾一回，冷冷道： 瘟神和游雄氏呢？ 死了。 死了？ 难道不该死吗？瘟神位列仙班，却为着一己之私涂炭生灵，论罪当诛。至于游雄氏，本就是下贱精怪，死不足惜。 温谷尾鱼，亏你有脸说出这样的话来。若说论罪当诛，瘟神也许只死一次就够了，你死上十次百次都不足赎罪。 我跟他们不一样，做大事必然要有牺牲。所谓一将功成万骨枯，上仙原为战将，应该比我更明白此节。 我真是没见过你这样无耻的人。做大事？你要做什么大事啊？ 温谷尾鱼并不正面回答，只冷冷道： 死了几个凡夫俗子而已，上仙何必如此动气？我听闻西岐伐纣之时，上仙曾与杨戬合营，两日间连下三城，战车不知碾过多少人骨，死在你手上之人只怕比宣平一死之人多得多了，又何必在此惺惺作态指责于我？ 哼，我跟你怎么会一样？ 有什么不一样？死在你端木营兵将手下的商汤将士又是什么大奸大恶之人了？听闻端木营作战极狠，冲杀凶悍非常，否则你一介女流也不会跻身姜子牙帐前骁勇战将之列。你行军布阵之时，可曾给对方留过活路？上仙，你与我是一样的人，无畏做五十步笑百步之举。 端木翠气得说不出话来，只觉心口一阵滞闷，连带呼吸都滞重非常。明知温谷尾鱼强词夺理，偏偏一字字一句句都入了耳，也入了心。至少有一点，温谷尾鱼是说对了。端木翠行兵布阵素来决绝，甚少妇人之人，所以一直以来帐前领下都是前锋令。彼时志在求胜，忙于征讨，倒也不觉有何不妥。后来安居瀛州，闲时忆起前世，不安之感反一日胜似一日，难免暗悔昔日悍勇有余却失之人后。端木翠平日里伶牙俐齿，此际让温谷尾鱼说中心事，反而一句驳斥之语都说不出。正气恼难平之时，忽听有人沉声道： 纣王无道，残粮损善， 吴王伐纣，顺天应人，是医德行事，两军遭遇难免死伤，况且兵连祸结之时，生死悬于一线，当行非常道，存非常义，怎可因对敌之人废全军之功？端木身在将位，行将之事无可厚非，倒是你温姑尾鱼位列仙班，却存龌龊之心，不思仁义，反行孽畜之事，死到临头还巧言编词，颠倒是非，何止无耻，堪称下流。 端木翠心中一喜，脱口道： 展昭。 转身看时，来的果然是展昭，面色倒还称得上是沉静，只是眸中锋芒如电，有刹那间森然冷冽，竟叫人不敢正视。端木翠好生欢喜，迎上两步问道： 你几时来的？ 展昭看向端木翠，口气和缓下来： 来的虽然不算早，好在赶得及为你救场，平日里能说会道的，怎么能被这样的歪理逼进死胡同了？ 端木翠嘻嘻一喜，正待说什么，展昭微微摇头，以目示意他留心温姑尾鱼。端木翠会意，看温姑尾鱼时心中咯噔一声，温姑尾鱼先前与他说话虽称不上如何热络亲和，但总还算是彬彬有礼，此际面色却难看到了几点，一言不发，只是冷笑连连。见端木翠看他，越发连冷笑都转作了轻蔑不屑。 我还以为上仙是孤身进明道，原来还带了帮手，只是上仙拣选的眼光太差了些，展昭再怎么能耐也只是凡人，我只需要动动手指便可将他碾个粉碎。 你倒是动动看呢。 这番对答虽短，杀伐之气却是满意。温姑尾鱼眸底阴鸷之色渐浓，语气却出乎意料的平和。 上仙，我们仙石那般说话不是很好吗？何必多这么个人来煞风景呢？ 话音未落，忽的身形暴起，行进处如影似电。展昭未及辨清他身形，已觉迎面劲风破荡，力道且狠且急，刹那间逼得他喘不过气来。几乎是与此同时，另一股力道直直冲撞过来，却是端木翠瞬间掠之，两股力道相撞，将展昭所受的破压卸去了大半。展昭踉跄退了两步，急抬手看时，温姑尾鱼动得奇快，刹那间也退回原地，衣袂急翻，身形却是稳如磐石，冷笑道： 上仙总是护着凡人，先前对梁文琪如此，现下对展昭又是如此，总与这么些凡胎肉骨纠缠不清，传言开去，怕是于上仙声誉有损。 端木翠听他恶言妄语，越发觉得其人可憎，其心可诛，厉声道： 如此恶毒无形，营中怎么会有你这样的败类？ 话音未落，身周三丈平地起风，仙石还只是鼓荡衣袂，而后风声急起，旋绕之上，边缘处风头如刀，展昭竟是站立不住，强自退开数步，扶着永璧定身，但见端木翠稳稳立于当地，三尺青丝随风四下张浮，极动处偏起自己境，对比煞是鲜明，竟透出灼人目的惊艳来。温姑尾鱼不再拖大，面色渐转凝重，目中亦多了防备之色。展昭知道二人对战在即，心想着哪怕自己帮不上忙，也绝不能让端木翠分心，稍作沉吟，不动声色地退了开去。 喜欢流水去流伤，流不走月光，替我守在小轩窗。 本集播讲完毕，感谢您的收听。 只魂醉云无常阳。